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会关注一起骨灰被盗引发的案件。那说到盗墓啊，一般盗贼都是会盗窃珍贵的陪葬物。然而在江苏滨海县某公墓爆出的一起所谓盗墓案当中呢，这个盗贼却偷走的是骨灰，而墓地管理人呢也对这个事儿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对着空墓祭拜，精神备受打击，于是诉到法院。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并请律师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记者从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举行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后的市总体预案建立了更加科学的突发事件分级响应机制，将本市响应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划分为了4级，并进一步强化先期处置联动机制，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原则上，4级响应由区委区政府启动，3级由市相关专项指挥部启动，2级由市应急委、市委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领导机构、市委平安北京建设领导小组等领导机构根据市相关部门的建设启动，1级是由市委、市政府启动。修订后的市总体预案明确，本市建立健全平时服务与灾时应急相结合、食物储备与产能储备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实现应急物资的集中管理和统一的调拨。好，来关注两条涉及疫情防控的消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近日郑州警方通报说，一确诊病例因故意隐瞒行程被立案调查。阮某林是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的陪护人员，7月30号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在接受防疫工作人员询问时，他故意隐瞒了7月16号到30号多次到医院附近网吧上网等事实，存在传播病毒的严重危险。郑州警方决定对阮某林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再来看内蒙古，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两男子故意逃避医院的疫情防控检查被拘留。7月29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警方接到医院报警说，两名男子准备做核酸，自称说行程是黄码，当医院要求二人出示的时候，他们说去车上拿手机，结果借机就离开了。民警调查发现呢，两个人是周某和陈某，已经驾车去往北京途中，民警立即驱车追赶。同时，卫健、防疫等部门多次通过电话劝阻，但二人呢拒不接受。经查，二人故意隐瞒了14天内曾到过南京禄口机场的事实，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警方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并将相关情况向二人社区和辖区派出所进行了通报。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北京升级限购政策，堵住假离婚漏洞。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最近北京市住建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确规定了 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个政策从8月5号开始执行。市住建委负责人表示说，为了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北京保持从严调控，着力打补丁堵漏洞，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近呢，一段30秒的执法人员查处校外培训的视频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视频当中呢，一名戴着红袖章的男人一脚踹开门，揪住了一名男子，卡住脖子，扭着胳膊往外推。那就此事件，安徽含山县政府昨天通报说，这个场所没有办学许可证，违反了关于暂停线下培训的规定，对个别工作人员执法方式简单不规范的问题将严肃处理。情况通报说，含山县接到举报说，一处房屋内有人组织学生补课，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后责令立即关停，但当天下午这补课又照旧进行了。民警和防疫人员到场之后，将30多名学生劝解疏散，其中一个房间敲了10多分钟拒不开门，不得已破门而入，将没有戴口罩的18名学生疏散了。涉事教师表示说，疫情期间亏损严重，付了100多万元的外债，如果不是为了还钱，一定不营业。澎湃新闻评论说，事情乍看起来也不大，但是却展现出了多层的是非问题。这所学校没有办许可证，当地又规定了暂停校外培训，所以查大致是没问题的。再有，执法过于简单粗暴，虽然有着二次执法的怒气，但也不能够直接表现于出格的肢体行动。归防疫的就归防疫，补课的归补课，执法的归执法，哪里出现问题就点哪里，将其统一在法治和人文的序列里，就能理性地看待这一事件，各自从中吸取教训。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盗窃骨灰引发的案件。来自最高法网站的报道，逝者骨灰失窃，家人空败了六年。江苏滨海县法院支持逝者亲属对公墓管理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在人们印象当中呢，这个盗墓一般是为了盗窃珍贵的陪葬文物。然而在江苏省滨海县的某公墓却爆出了一起盗墓案，当中盗贼偷走的却是逝者的骨灰，然后再向公墓管理人敲诈勒索。而墓地管理人明明知道骨灰失窃了，却守口如瓶。死者家属在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是对着空墓地祭拜，精神上备受打击，于是诉至法院。在2009年的时候呢，郭某和当地社区达成协议，负责公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2011年清明时，吴先生在社区公墓购买了一块墓地，存放去世妻子的骨灰，以方便祭奠。在2014年12月的一天，一个小偷撬开了墓地的水泥盖，盗走了吴某妻子的骨灰，还打电话给管理员郭某说拿3万块钱就可以把骨灰还回来。郭某没有答应，他选择了报警。然而这骨灰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回来，郭某就盘算着怎么收拾残局和家属交代，于是他就把这个事情秘而不宣，守口如瓶，把这个墓地用这个水泥重新的修复，那看起来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这个事件毫不知情的吴某一家人每年都来墓地祭拜，几年下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时间到了2020年1月份，因为政府建设用地需求要将公墓拆迁，眼看事情难以瞒下去了，郭某才告知吴某家人说，你们妻子的骨灰已经在2014年被盗了。家人得知之后呢，情绪就崩溃了，想想自己对着空墓地拜了六年多，非常气愤，就将 转让公墓管理权给郭某的社区还有郭某本人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但郭某认为说自己是个承包者，不是看管员，收取的墓地占有使用费也不是管理费，骨灰是小偷偷的，自己当时也报警了。同时他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是5万元，而且应该是由小偷来负责的。而社区则认为呢，公墓占有使用费和管理费都是郭某收取的，社区没收取任何费用，不承担责任。这个案件滨海县法院依法判决公墓管理人郭某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万元。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这种官司哈，是打个违约呢还是打侵权责任为好呢？ 根据网上的相关报道呢，原告诉求的案由是保管合同。那合同原则上是保护财产利益，不保护精神利益的。那违约责任原则上它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因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只适用于这个侵权行为的领域。而这个侵权责任法包括就现在生效的这个民法典就已经严格限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适用范围，较少出现在违约行为领域。那实务当中呢，很多法院判决明确了守约方不能基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那因此呢，一方当事人违约造成对方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对方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主张侵权责任。那原告要求依据侵权责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所谓有损害即有赔偿，那我国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一切合法权益。那本案系因骨灰被盗引起的死者近亲属的情感损害，这个呢是平时就是相对来平一般的案子来讲是比较罕见的，但法院是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于这类特殊类型的案件，然后经过了周密论证大胆的裁判，对死者近亲属的情感利益给予了有力的救济和慰藉，实现了个案中的公平与正义。 那这个案件具体的判决的依据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个依据呢是法律事实保障人格权益。它主要呢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那骨灰呢是祭拜已故亲友的特殊载体，具有精神寄托情感抚慰的特定价值。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当中，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规定。那因此呢，原告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在司法程序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本案中丁某去世时呢，他4名子女均未成年，那丁某的骨灰对于原告来说呢是这个精神寄托情感抚慰表达思念的一个重要载体。那骨灰的遗失致使原告失去了祭拜的特定物，给原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精神痛苦，已经构成对原告人格利益的损害，所以原告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第二个呢是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实际管理者郭某。那在本案当中呢，社区虽然设立了公墓，但在与郭某签订公墓转让管理协议后未再参与墓地的管理，也未收取任何相关费用。那涉案墓地呢，实际上是由郭某在实际经营管理。那原告也是在郭某处购买的墓地，并每年向郭某缴纳了相应的管理费。而且这个公墓已经搬迁，政府补偿的相关费用全部是由郭某领取。因此，原告要求社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那郭某作为墓地的实际管理人，理应尽到对骨灰的妥善保管义务。那涉案骨灰虽然是被案外人小偷给窃取了，但作为墓地管理者的郭某在管理上的过错与骨灰的丢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骨灰是在2014年丢失时，郭某不仅没有及时将骨灰被盗一事儿 通知死者近亲属，反而采用了掩盖手段，隐瞒了这个事实，导致原告在多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直至2020年涉案公墓面临拆迁，骨灰被盗无法再隐瞒的情况下，郭某才告知死者近亲属。那这个行为不仅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还严重伤害了原告的精神利益，那理应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个呢，是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那综合考虑郭某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没有及时告知这一家人，致使其对空墓祭拜长达6年之久，那致使吴某一家人情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害这一个事实，又结合郭某收取的费用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并兼顾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因素，那最终法院综合考量认定由郭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那么这个骨灰被盗，按说呢是小偷的责任啊。这郭某能不能说，那先去抓小偷吧，先刑事立案吧？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本案当中呢，小偷是盗窃了这个逝者的这个骨灰。那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他这个小偷呢已经涉嫌这个盗窃骨灰罪。 对。 那如果家属或者是公墓的管理方，或者说是这个实际管理方郭某，哪怕有一方向公安机关报案呢，这个应当一般正常情况下，他是应当是作为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的。 那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小偷被抓到了。那这个家属能不能继续向小偷来进行追责呢？ 因为小偷盗窃他人的骨灰呢，它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那这个逝者家属没有这个可寄托哀思的载体了，那肯定是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伤害。因此呢，家属有权要求小偷返还骨灰，将骨灰重新进行安置，同时呢赔偿家属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那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将来小偷抓到以后呢，郭某向他去追偿？ 这个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呢，主要是看这个家属这一方他的选择，因为他和这个郭某这个管理方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合同纠纷。因为他们之间有签订过这个合同。那他和小偷呢之间呢，其实是一个侵权纠纷，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案由，然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家属可以选择，然后针对于不同责任主体，然后那个主张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郭某一个很大的过错是他隐瞒了好多年这个骨灰被盗的事实，没有告诉这个家属。那现在是因为政府要拆迁用地了，没法再瞒了，才告诉这个家属。那这个过错是很严重的。如果当初郭某在事发之后马上说了实话，可能也会令家属伤心，但是也胜过谎言吧。 对，因为相对于这个骨灰管理不善呢，其实被告郭某隐瞒事实，让死者近亲属在长达6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还过错更加明显。对原告的伤害也更加严重。如果被告是在偷盗行为发生后及时的告知真相并真诚的道歉，那死者家属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结合客观情况，或许能够原谅被告。 对 于自己造成的后果，应当是敢于直面，勇于担当，及时善后。如果这个瞒天过海，不仅是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也辜负了他人的信任，自己还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很多涉及到骨灰的案例，比如说盗窃骨灰、盗窃骨灰盒，还有家庭成员之间因为骨灰的存放问题导致很多民事纠纷哈。那这个骨灰它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关于骨灰的法律属性呢，有人认为骨灰是物，可以成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那所有权属于继承人，只是所有权行使受限制而已，也就是说不得为使用、收益等，而只能以埋葬、祭祀等行为然后处分这个内容。当然还有人认为说既然就是说不能对这个骨灰加以使用，进而这个收取利益的话，那么骨灰就不属于这个民法上所讲的物的基本属性，因而呢，这个骨灰并不是物。那骨灰不是民法上所称之的物，不能作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对，也不能作为继承权的一个客体。尽管骨灰它具有物的某些属性，但就民法上所讲物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言，不是骨灰的一个主要用途。另外呢，就是骨灰不能进行出借、抵押、担保等，也不符合民法上面相关物的基本属性。所以呢，骨灰并非民法上的物， 而骨灰是人丧失生命后的物质存在形态， 嗯， 本质呢是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一个延续利益，也就是说身体的延续利益， 嗯， 那这种延续利益的权利主体为死者近亲属， 嗯， 客体为近亲属寄托哀思进行悼念的利益等， 嗯，那么关于骨灰的民法保护有哪些具体规定吗？ 民法典上它是明确规定了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嗯， 那死者的遗体等受到侵害的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而且父母已经死亡的话，那他其他的近亲属也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是民法典上明确的规定， 嗯， 而且那个最高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规定了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说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逝者的近亲属应该侵权行为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那逝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个骨灰它是作为特殊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亲人的精神寄托感情抚慰，因此呢它是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 嗯， 所以呢故意或者是过失的侵害骨灰侵害死者亲属对于死者进行哀思悼念的权利的话，那造成死者家属精神损害的是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 嗯，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涉及到骨灰的一些案件啊， 嗯， 说偷骨灰有的可能是为了偷骨灰盒那个价值比较高，有的可能是为了偷像这个案件当中， 嗯， 我偷了骨灰以后我去敲诈勒索这管理人， 嗯， 因为这个对家属来说是损失是很大的， 对， 那么我敲诈管理人你给我几万块钱骨灰可以还回去了， 对， 那么这种偷盗骨灰您刚刚讲了涉嫌一个叫盗窃骨灰罪， 嗯， 还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罪名， 对， 那他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怎么来算这个价值，这个赃物的价值呢？ 嗯，这个偷盗骨灰它在刑法上是有明确的一个罪名，叫这个盗窃骨灰罪， 嗯， 在法律上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 嗯， 当然了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盗窃骨灰呢它和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盗窃罪它不太一样， 嗯， 因为其他盗窃罪它有一个立案标准就是以金额为标准， 对， 但因为骨灰它是没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上的物，所以说呢它是没办法计算这个具体的一个价值的， 嗯嗯， 只能说这个小偷他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他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嗯嗯，另外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某还说像类似这样的精神赔偿， 嗯， 最高就5万元， 嗯， 这个有依据吗？ 这个这个没有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 嗯嗯， 至少在我们就是现行的这些法律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没有规定的， 嗯， 可能是也有可能这个郭某说这话呢就是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认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法院的一个就是司法实务的一个就是一达成的一个共识吧， 嗯， 然后都可能对这类案子可能都会就是这样的金额去 在5万左右， 对， 其实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对，因为这个的话精神损害赔偿它没办法进行一个物化或者是量化， 嗯，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这个具体的承办法官他在审理这个案子， 嗯， 结合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情况，因为每个案子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是， 然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就像刚才这里边他也考虑到了这个承担就是这个 经济能力啊 郭某的经济能力啊包括当地 生活 水平 等等 对这些，然后包括给这个受害人这个家属造成的这种精神损害的程度， 嗯嗯， 然后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也不一样，那可能裁判的结果也不太一样， 嗯， 对，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嗯，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以为爱让我们能遇到，以为你开始燃烧，痛在。 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奇妙，会不会是我依靠？给我的微笑全都记在脑海，变成快乐的符号，节奏太跳跃，这是恋爱的预兆，跳动我每一个细胞。哦，天亮才睡觉，让我思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一个